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我想或许在座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曾真正的经历过。如果你是第二代或第 N 代以上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曾经经历过，在你从小成长的过程中，你的父亲每天恒常的带着全家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来敬拜神呢？我想恐怕不多。如果你是第一代基督徒，像我一样，那你就更不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我要让大家想象一个画面：每天早上，爸爸在早餐的餐桌上带领全家一起读一段经文，带领全家一起数算恩典，一起认识这位爱我们、供应我们全家的神，一起唱诗来敬拜他。再想象，当你有一天老了，你的孩子有了孩子，就是你的孙子，而你的孩子能够打从心里的说：“哦，因为我爸爸过去是这样带领我来敬拜神、认识神，所以我也同样的带我的孩子这样认识神、敬拜神。”你所最想要留给你孩子那最宝贵的产业是什么呢？我相信是神的话。如果你的原生家庭从来不曾规律持续的带领你一起认识神，你不能选择你原生家庭。但是如今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靠着神的恩典和真理，你可以选择建立一个不一样的家庭，一个天天敬拜神的家庭，如同约书亚所说的：“我和我家都要侍奉神。”虽然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完美的天父。或许在地上的父亲并没有完美的向我们示范怎样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但是我们有天上的父亲，他已经透过他完美的话还有他完美的爱教导我们怎样当一个属神的父亲。所以我们今天先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有两段在以弗所书，有一段在生命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节到27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27节，我来念。这是神的话：你们做丈夫的都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6章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怒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的背景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就像刚思远唱诗歌带领我们所一起唱的，虽然我们不一定是高富帅，虽然我们不一定拥有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拥有神要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就算你是人生失败组，你也是在主里最大的胜利组。这包括什么呢？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想象我们虽然是有罪、有错误、有污秽的，但是因着耶稣的圣洁、公义、救赎，神看我们为无罪、无有瑕疵。这也包括神在基督里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后面也继续的讲到，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多明白从神而来有怎样的盼望、荣耀和能力。圣灵也让我们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尊主为大。而这就是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充满的生活不意味着你可能会有很多情绪性的表现，但圣灵充满的生活会使你在凡事都信靠主、尊主为大。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孩子在主里听从父母，而父亲按着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儿女，也包括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就是主爱教会。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圣灵内住，你的生活一定不会跟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就算你们做事情差不多，非基督徒的家庭也要换尿布，对吗？基督徒会不会因为信了主说不用换尿布了，祷告一下尿布自己换好了？感谢主没有这样，不然我们就懒惰了。你的生活不会跟信主前一样，就算做事情差不多，动机跟目标也绝对不会一样。比如说非基督徒的婚姻最多最多追求夫妻甜蜜幸福美满，但基督徒的夫妻，你最终所追求只是这样吗？ 我想不是的。基督徒的夫妻，你要追求更高的目标，就是在你的婚姻关系里头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我这个罪人一样，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耶稣一样。非基督徒的亲子教育最多追求让孩子当个品学兼优对社会有贡献的好人，但基督徒的家庭你所追求的只是这样吗？基督徒的家庭应当要追求用主的真理教导孩子爱神敬畏神，到老都不偏离。主和他的话是不可切割的，一个尊主为大敬拜主的家庭必定会看重主的话，殷勤的学习主道，借此来敬拜神。有家庭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个问题，你的家庭在一周当中，扣掉主日，扣掉主日学不算，你的家庭一周当中花多少时间和妻子孩子一起学习主的话，并借此来敬拜他呢？今天的信息重点很简单，只有两个。第一个，身为已婚的男人，无论你有没有孩子或是你只有妻子，你都有一个重大的责任，不可取代的责任，就是好好的教导你的妻子和儿女学习主的话，借此他们越来越认识信靠敬畏上帝。如果你还没有结婚，这信息跟你也有关系，因为对单身的弟兄来说，你会学习怎么样预备好自己，未来如果上帝给你家庭，你会学习在单身的时候就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神的父亲和丈夫。对单身姐妹来说，这跟你有关，因为你会知道怎么样的弟兄才合适和你一起建立荣神一人的婚姻。那对于那些好像可能会独身一辈子的人来说，这跟你也有关系，因为你会知道你怎么样去鼓励帮助那些弟兄姐妹，未来他们可能会有家庭，你自己没有结婚不代表他们不一定会结婚，你会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要为着今天这个特别，我们可以一同的在基督里一起敬拜你的日子向你感恩，实在是极大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在属灵死亡的状态当中被你重生，谢谢你亲自的挽回我们，若不是父所吸引的，就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谢谢你开启我们瞎掉的眼睛，谢谢你重生我们死亡的灵性，赐给我们新的心，让我们可以敬拜你爱你侍奉你，谢谢你没有让我们继续的偏行己路做你的仇敌，而是我们可以行在你的道中，而是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早上帮助我们，让你的话再次的更新炼净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道能够使我们成圣，求你赐福我们，无论是单身的是有家庭的，我们都继续的操练顺服你的命令，愿意好好的在家庭当中用你的道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丈夫有责任用神的道帮助妻子更圣洁。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我再次念，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要爱妻子这个道理我想连非基督徒都知道，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丈夫要爱妻子，要怎么样爱妻子呢？对基督徒来说，对非基督徒我相信也是一样，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主，所以他们不可能遵守这个命令，但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要效法基督爱教会的样式。那基督怎么爱教会呢？送玫瑰花给教会吗？烤松饼给教会吗？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这意思就是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借着基督的道基督的话就是福音，得以认识基督信靠基督，以至于我们的罪得以被洗净成为圣洁。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耶稣所说的，现在你们因为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而这里的干净洁净指的是我们在身份上在地位上已经成为圣洁，上帝看我们为圣洁无有瑕疵。就像刚以弗所书所说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身份地位上。但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仍然不完全， 我们是迈向完全，但不会完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生活仍不完全，我们仍然有残存的罪性污秽，使我们常常得罪神。所以基督会继续用他的道来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爱主、顺服主，也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所作所为越来越贴近我们的所事，你的生活越来越圣洁，贴近你圣洁的身份。这也就是约翰福音17:17耶稣所说的，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问题来了，丈夫要怎样效法基督这种舍己洁净罪恶的爱呢？难道我得像耶稣一样为我的妻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他赎罪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曾经看过一个求婚影片啊，这个求婚的影片呢，这位要求婚的弟兄，他就用铁丝编了一个荆棘冠冕戴在自己头上，然后在影片里面对他妻子呼喊说，所有的痛苦都让我为你承担吧。我想任何一个丈夫，如果你打从心里的想，你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包括你不可能代替你的妻子上十字架，代替他承受上帝的震怒和刑罚，这只有耶稣能够做。所以我们要先清楚自己是谁，我们效法基督而不是取代基督。效法基督代表像基督，但是不是完全跟基督一样。有一些事情只有耶稣能够做的，我们只能够学像他，但不能够跟他一样。基督的受死是不可重复，是足够的，是不可取代的，任何丈夫都不可能代替妻子的罪而死。但丈夫要做的就是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包括什么呢？保养顾惜他，爱他，体贴他的软弱，愿意为他的益处着想，愿意不自私，愿意先把他的需要放在优先，用你的胸膛保护妻子，包括赚钱供应他的需要，让他觉得被爱。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丈夫们？连妻子都在点头了。但圣经的要求比这个更高，基督所做的比这更多。基督不但是保护爱惜他的教会，基督也借着他的道，就是真理，使教会越来越圣洁。所以丈夫也当效法基督，用基督的话，就是圣经真理，来帮助妻子的生命越来越圣洁。身为丈夫，你的体贴关心会让妻子很开心，但光是这些并不足以让你的妻子生活更圣洁。你的妻子需要从你的口不断地听见基督的话，以至于他可以越来越像基督，生命更成熟。这意味什么呢？这意味着身为丈夫，你有责任常常的，不是偶一为之，不是 occasionally， 不是 optionally， 而是 regularly， constantly， 持续的，恒常的，用神的话来教导喂养你的妻子，使你的妻子透过基督的话越来越圣洁。当然这意思不是说你要搬个讲台到你老婆坐在下面听你讲到这样，当然你可以这样做，我也有时候会这样做，但不代表一定是这种方式。重点是带领他来认识神的话。这意思也不是说妻子只能依靠丈夫来教导他，而不是的，妻子当然可以也必须有自己灵修亲近主的时间，但是只要你结婚了，你需要明白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就是丈夫是头，他负起责任，不但是供应，不但是保护，同时也是领导妻子，不单单是在一般的家务事上领导，不单单是做决定而已，更是在属灵上的领导，带领妻子一起学习神的真理，帮助他的真理中成长，越来越活出圣灵充满的生命。圣灵充满的生命就是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你不需要比你的妻子更厉害，因为你信主的时间也不一定比你妻子久，你妻子搞不好圣经比你熟，这有可能。你不需要比他厉害，当然你可以，你需要越来越追求长进，但是你就算没有比他厉害，你仍然应该也可以带领他。你的圣经或许不一定比你的妻子熟，但没有关系，因为重点是带领。带领做领袖的不一定比被带领的强，对吧？对吧，瑞哥？不在，还是瑞哥是例外，他是最强的领袖，瑞哥一定不会这样讲的。当领袖的不一定比被带领的强，但是有领导的责任。当妻子的或许你会觉得你的属灵知识比丈夫多啊，如果是你也不必故意说不是这样子，这也不一定不谦卑。或许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好像比丈夫更成熟一点，有可能的，如果是你也不一定要否认，你只要谦卑一点就可以。但是请记得， 上帝不是设立妻子领导家庭，而是设立丈夫。妻子的责任是甘心乐意的敬重顺服丈夫，欢喜快乐的被丈夫领导。只要丈夫对你的领导没有违反圣经，你都应该欢喜快乐的在他的权柄下顺服他，如同顺服主一样，并且谦卑的帮助他，而不是指教他，是帮助他好好带领你。你是他的帮手，而不是他的领袖。他是你的头，你不是他的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让我老婆放牛吃草，没有好好在属灵上带领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她还是学院传道会的同工啊，她也会常常传福音造就门徒啊，她懂圣经也不一定比我少啊，好像不太需要我来喂养她，这样子觉得自己有点多余。一开始没什么感觉，因为一开始她还会好好灵修这样子，但这不是上帝的设计。我的经历一开始好像还好，他也没出什么乱，出什么乱这样子，但这不代表我所做的是对的。但是有小孩之后，问题就来了，挑战就大了。因为带小孩对妻子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也会让他时间表混乱一些，让他没有办法有稳定的时间来亲近神，所以多少会灵性比较低沉，这也 不一定是他的错。但是我没有明显的改变，我只会是觉得为什么太太就灵性这样低沉，奇怪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都没有想到好好来喂养她。直到有一天发生两件事情。第一，我妻子她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志豪，你都在外面喂养别人，造就别人，你在外面讲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也需要被喂养？”太太，对不起，我有录音的，希望我不要这样子。这句话让我良心非常的不平安，因为我心里深深的知道我没有顺服上帝的命令。第二件事情，所以在那之后，我就跟我老婆一起看了一个讲道的影片，那影片的主题就是 Family Worship， 家庭崇拜，跟我们今天讲的非常的类似。而在影片当中，也让我们非常觉得被提醒。家庭一起敬拜神，规律的灵修，一起学习主的话语，应当是家庭的重心。而我已经忽略这个责任太久太久，所以我跟我的太太道歉，道歉，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尽责任来喂养她还有我的孩子，我也悔改，因为我轻忽了这上帝托付给我的重大责任。所以在那之后，我就开始有些改变，之后会更多的分享。所以已婚的弟兄们，你对你的妻子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变得更漂亮吗？皱纹更少吗？希望不是这样子。更听你的话吗？希望是在主里听你的话，而不是因为让你爽这样子。你对你妻子最大的期待，应该是你希望她在主的话里越来越圣洁，而你有责任来喂养她。已婚的姐妹们，你最希望你的丈夫怎样对待你呢？好好体贴你，关心你吗？是的，这很重要，你也需要这样为她祷告。但是你对你丈夫最大的期待，应当是他可以按照基督的样式，用他的真理，用他的话来喂养你，使你越来越像基督。未婚的弟兄们，如果你想要结婚，你是否预备好，愿意好好的用真理来喂养教导你未来的妻子和孩子呢？还是现在你自己个人灵修都有一搭没一搭，非常的不稳定呢？如果是，那或许代表你还不合适进入婚姻，求主帮助你继续在这方面长进。如果你是未婚姐妹，那我要奉劝你，你一定要找基督徒结婚，这是神的命令。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最后倒数第一节还第二节说，要嫁给在主里的。而从以弗所说的经文来看，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那么你的丈夫也必然要效法基督的样式来爱你，为你设计，并且教导你真理。而非基督徒的男人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无论他怎么爱你，关心你，让你非常的快活，他都不可能按照圣经所讲的活出合神心意丈夫的样式。所以姐妹们，如果你找不到爱主的基督徒，那我要带着爱心劝你，宁可独身一辈子以身为乐，也不要不应该嫁给非基督徒的男人。就算对方是基督徒，你也要考虑这个男人有好好在看重神的话吗？这个男人未来会好好带领我认识神吗？这些绝对比这个男人是不是高富帅来得重要，重要太多。 哦，我当然不是说你不能找高富帅，可以的，可以。像思远这样的高帅有没有富，可能有吧，不知道。你可以找这样的男人，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优先考量，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爱主、看重主的话。这是第一点，丈夫有绝对首要的责任来喂养、教导妻子真理。实际上怎么做，待会会更多的讲。第二点，父亲有责任用神的道来教训、教养儿女。刚是讲丈夫对妻子的属灵责任，现在我要讲父亲对儿女。有两段经文，第一个是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怒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段经文短短一节，有三点观察。第一个，父亲承担教养儿女的主要责任，听着是父亲。第四节特别讲做父亲的，没有提到母亲，就代表父亲有最主要的责任，按照主的教训来警戒教育儿女。当然这并不是说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因为从第一节那里说到子女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很合理的讲母亲也一定需要教养儿女。但是这里的重点是父亲承担主要的责任，而母亲是辅助的角色。所以当我在讲父亲该怎样的时候，做母亲的，或者说你现在是姐妹，未来你结婚了，你也需要听，因为主要责任不在你，但是你的责任在于帮助你未来的丈夫或现在的丈夫好好的履行上帝托付给他的责任。许多基督徒的父亲在外面工作养家已经很累了，是的，非常辛苦，所以很容易忽略教养、教导孩子真理的责任。而且一般来讲，通常妈妈会比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来得更多，所以不知不觉就很容易把教养孩童真理的责任落到母亲的身上。那父亲回到家比较不好的，大概就是翘着脚看电视不理家人这样子。好一点的是回家爸爸会帮忙洗碗，会陪孩子，这很好，非常重要。但圣经的要求更高，圣经要求父亲们，父亲们需要按着主的真理来教养孩子。父亲的角色不只是孩子的好朋友，不只是陪伴者，不只是提供意见者，同时也是带着权柄来教导孩子真理。这是第一个观察，父亲有主要的责任。第二个，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妇女对儿女的教导不是按照心理学，不是按照我开心怎样就怎样，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训是指什么呢？教训是指教导和训练，当然这不是从中文望文生义啦，如果你去查字典它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Instruction, Training, Correction, 教训就是指你要教导他真理，并且训练他顺服真理，不单是知识上的，同时也是在实际的生活上教导他如何活出真理。警戒就是要警告他和劝诫他，警告他上帝对罪有多么的厌恶，警告他罪的严重性，劝诫他从罪恶当中悔改，这也包括责备，也包括肉体上的管教。圣经清楚强调管教孩童的必要性。箴言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恶他。你可能听到这句话非常惊讶啊，什么？没有打小孩就是恨他？一般人的理解大概就是打他，哦，要爱的教育，不可以打他。但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圣经告诉我们，不打孩子，你就是恨他。你如果真的爱他，你就用杖随时的管教他。箴言22:15，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小孩看起来都很天真无邪，对吗？但是孩子再怎么天真可爱，他仍然是亚当的后裔，他生来就是罪人。任何的孩子不需要教他，他就会犯罪。你不需要教小孩自私，小孩就会很自然的自私。你的小孩大到一个程度，你不需要教他，他就会说谎。你不需要教他怎么欺负弟妹，他就会欺负弟妹。犯罪是不需要学的，当然学习会更变本加厉。因此需要用杖管教，因为圣经上说管教孩童，用杖管教他，可以使孩子远离愚昧，远离偏行己路，背向真神的景况，而得着智慧，能够敬畏神，跟随神。箴言23:13，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你用杖管教孩子，让他感到疼痛，圣经上告诉我们，你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意思就是，你透过用杖管教他，让他知道自己错了，以至于他可以越来越知道自己是个可怜的罪人，需要救恩的罪人，以至于他可以越来越明白福音，相信福音而得救。现在世俗的教养观念总是强调你要用爱的教育，沟通就好，不要用打的，然后会把一些偏差的行为归咎于啊，这是他在自然发展的情况，完全的除罪化，这是不合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父母需要透过管教孩子，用杖来管教孩子，因为他是罪人，而且你就是因为爱他才用杖来管教他。真正的爱的教育就是你需要管教他，因为你希望他的灵魂得救，你希望他认识神。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也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方式。管教是一定会痛的，希伯来书13章11节就说，被管教当下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痛苦，但后来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出于主的爱。主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会管教我们，让我们疼痛，让我们痛苦。而我们父母如果真的爱我们的孩子，你也需要因为爱他来管教他。养育孩子最重要的目标不是教养出乖小孩，而是教养出敬畏神、顺服神的孩子。你如果不教导神，如果你不教导孩子神的话，你仍然可能养出乖小孩的，有可能的，因为非基督徒也可能养出乖小孩。我们不要觉得非基督徒小孩都一定是吃槟榔，都一定是忤逆父母，不一定的。非基督徒孩子也会有乖小孩，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小孩还乖，有可能的。这不一定是你父母的错，不一定的。但是只有神的话可以拯救小孩，只有神的话可以使小孩敬畏神。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爱主、敬畏主，你就一定得教导他神的话，并且在主里管教他。就像《申命记》6章2节所说的，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那是我所吩咐你的。你希望看到你的小孩敬畏神、谨守、遵行他的话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需要教导他神的话。第三个观察，以弗所书6章4节说，不要惹儿女怒气。对于教养小孩，常常会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是威权武断的管教，过分严厉的管教，那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放纵溺爱，完全不管教。但是圣经，感谢主，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完美的平衡，既要管教，但又是带着爱心耐心去造就你的孩子，而不要惹他的怒气，不要让他灰心丧志。当然这里不要惹儿女的怒气，意思不是说孩子只要生气的就是你不对，不一定，有时候你管教他，他出于罪性，他会不爽的，会的。这里的不要使孩子灰心，不要使孩子惹他的怒气，意思是你不要击打他的信心，不要让他灰心丧志，不要让他没有盼望。父亲对孩子的权柄和教导不应该是威权武断的，而是爱心温柔劝勉的管教他。不要贬低你的小孩，不要把你的小孩跟别人的比较，不要把你的小孩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比较，包括如果他不写作业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说你看谁家孩子多棒啊，讲这种话是会拆毁他的。你也不要说你看你老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怎样怎样怎样。曾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有爸爸对孩子说，你老爸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已经考上台南一中了，然后孩子就呛他说，陈水扁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已经当总统了。这是玩笑话，那我重点是我们教导孩子应该是在主的话里，而不是用其他的标准来论断他，来击打他。另外也不要在充满怒气的时候管教孩子，你的怒气会激起他不必要的怒气。管教以先必须先节制你的情绪，确保你对他的管教不是出于发泄情绪、自我中心，而是为了牧养他，为了牧养他。六章四节的养育，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这个养育的原文字其实跟六章二十九节那里说的丈夫要保养顾惜妻子，这个养育跟保养顾惜其实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而加尔文把这个字翻译成珍重、疼爱、温柔对待，所以父亲对儿女的管教教导应该是疼爱温柔的态度。我跟纯涵，我老婆，我们每天几乎没有例外，每天都用棍子来打小孩， 因为他每天都会不顺服，每天都会悖逆。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子，当孩子不顺服的时候，我们会说，亚乐，我现在要打你。不是现在，举例在哪里？我们会理想状况啦，当然有时候我犯罪，我自己没耐心，我发泄心，那是我不对。但是我讲的是理想正常的情况下，把他抱起来，先跟他说：“孩子，你做错事了，你不听爸妈的话，所以我现在要打你。”轻轻的放在我的大腿上，裤管拉开，露出大腿，要打一个不会让他受伤，但是又会够痛的地方，打他。打完之后，继续的把他抱起来，再次的跟他说：“孩子，我爱你，我因为爱你，所以我打你。”不但如此，我会借此跟他传福音，特别是当他因为被管教而不爽、发怒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孩子，我知道你不想顺服，因为你是罪人，爸爸也是，我跟你一样也不想顺服，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的恩典，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信耶稣，以至于你能够顺服神。”不要觉得孩子一定听不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哦，孩子学事情学得很快，爸妈讲一些五四三有的没的，孩子很容易就学起来，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跟我老婆讲一些五四三，结果小孩就也讲出一样话，哎呦，真的要谨守自己的口。小孩学事情学很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他就不会觉得小孩就可以学真理这样子。不要觉得孩子一定听不懂。诗篇二十二篇第九节，那里大卫说，他跟上帝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大卫还在襁褓当中，在母亲的怀里，上帝就使他有倚靠的心，上帝就已经使他得救了。孩子在一岁、两岁、三岁得救不是不可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包括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带着盼望，相信孩子的得救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的责任是成为神的器皿，忠心努力的传递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福音，并依靠神祷告求主做工。这样子孩子不一定听不懂，孩子有可能听得懂的。父亲教导儿女最终的目的不只是要孩子听父母的话，而是要让孩子愿意听主的话，顺服主。所以经文里面才说用主的教训，而不是父亲的教训，用主的教训来教训和警戒他们，并且孩子是在主里听从父母，父母不是孩子的主，主才是孩子的主。父亲要怎样教导孩子们神的话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六到九节啊，四到九节。生命记的第六章四到九节，我鼓励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我来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且在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一样有三点观察。第一，将神的话记在心上。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摩西在吩咐以色列的人，特别是男人们、父亲们，要将神的话教训神的儿女。但是在这之前，摩西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心、尽力爱神，并将神的话记在心上。”所以教导儿女圣经真理，绝对不是只有知识上的传递。你要教导你孩子所认识的神，不是一位遥远的外星神，而是你的神，而且是你全心全意所爱的神。你的神所讲的话，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神的话，不是随便一个人讲的话，听听参考就好，而是神的话。所以你需要记在心上，带着对神的爱，向你的儿女们谈论这位你所爱的神。这是第一个，记在心上。第二个，殷勤教训。经文里说殷勤教训，意味着教导孩子神的话语绝对不是一个 option， 可有可无的选项，绝对不是一个偶一为之 occasional event， 不是。 It's a command of God that we have to obey， 它是我们需要顺服，是神的命令，你需要努力的遵守，你需要认真的预备。这是第二个，殷勤的教训。第三个， 随时谈论。他说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方法是其次，重点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在家庭当中需要随时的常态的去谈论它。这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应当常常的教导诉说学习神的话，不是只有来教会听讲道，不是只有参加儿童主日学。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什么时候才能够听见神的话呢？只有在教会里头吗？不，每一个家庭都应当恒常的教导学习神的话。你需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家庭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你和孩子们在餐桌上都聊些什么呢？没有话可聊吗？希望不是。学校吗？课业吗？这些都很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谈论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有哪一些奇妙的作为，还有我们当如何爱神顺服神。简单的讲，其实你在造就门徒。我们所造就门徒不是只有那些非基督徒奔基督徒而已，你最应该造就的，你的第一个门徒就是你家庭里头的孩子，还有你的妻子，如果你是男人的话，你的家庭，你的饭桌应该就是造就小组的时间。再次的说，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以及生命记这里所讲的都是神的命令，它不是参考，不是选项，而是命令。身为父亲有责任规律的经常的教导孩子神的真理。而这段经文最直接最直接的应用，就是每天带领家庭一起敬拜神，或说你可以称它为家庭灵修、家庭礼拜、家庭祭坛，现在比较流行说家庭祭坛这样子，家庭读经，什么名称都好，重点就是带领你的家人好好学习神的话，借此敬拜上帝。父母们，特别是父亲，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教导孩子的责任丢给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教会主日学永远永远永远不可能取代家庭对孩子的信仰教育。父母，特别是父亲，而不是主日学，父亲而不是主日学，父亲有最大的责任来教导孩子认识神。教会可以没有儿童主日学，但父亲不能不教导自己的孩子。别误会，我意思不是说教会不可以有儿童主日学，别误会，教会可以有儿童主日学，是好事，是美事，多多益善。我的意思是说，不可以让儿童主日学取代身为父亲教导孩子真理的责任。你需要竭力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小教会，殷勤的教导谈论神的话。当教会里的家庭越来越看重神的话，越来越看重自己来教导孩子的时候，整个教会也会越来越看重神的话，越来越敬虔。因为教会是由许多家庭所组成的，孩子属于上帝，父母是管家，上帝将孩子托付给父母。有一位清教徒的神学家 Thomas Watson 这样说，基督徒的父母需要努力让孩子做上帝的儿女，多过做自己的儿女。 Christian parents will endeavor that their children may be more God's children than theirs。 你需要让你的孩子顺服上帝多过于他顺服你，你要需要让你的孩子做上帝的儿女多过于做你的儿女。有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希望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信仰教育，然后可能因为自己所属的教会不一定有这么完善的儿主教育，所以就会选择到大教会，选择到大教会，像信友堂啊、华严堂之类的，有比较完善的儿童主日学。但是其实身为父母，特别是父亲，只要你愿意好好的按照今天所分享的真理，好好的按照圣经所讲的来教导你的儿女真理，其实不管你所属教会大小，不管儿童主日学办得怎么样，你都可以不必换教会。我要澄清，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换教会哦。如果你真的因为这样换教会，也不必定罪自己，我也没有定罪你。我说的是，你可以不必换教会，因为你的家庭就可以成为最好的儿童主日学。而且因着父亲好好的造就儿女的信仰，当儿女长大之后，就很有可能为教会带来成熟的新会友，这是很感恩的事情。你的家庭礼拜、家庭祭坛、家庭灵修 whatever， 应当是最好的儿童主日学。有主日学很好很好，再次强调很好，但是教会的首要责任不在于办好儿童主日学，而在于好好的教导训练教会的父亲们去教导自己的儿女， 不管教会大小，无论儿主状况好或不好，人多人少，家庭都应该成为儿童最好最重要的儿童主日学。刚所分享的这些，如果现在你是做儿女的，对你也有，跟你也有关系，你也可以应用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儿女，你可以为你的父亲祷告，按照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为你的父亲祷告，不是拿着去指控他，我说老爸你怎么没有按照这里讲的，不是指控他，为他祷告，求主给你的父亲力量意愿，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你。你也可以温柔的鼓励他，比如说你可以跟爸爸，我希望学习神的话，你可以每天晚餐时间或睡前带我们一起读圣经吗？我相信没有爸爸很为这样觉得不爽，反而他会觉得很欣慰，这样子你可以这样鼓励他的，你可以这样鼓励他，你可以这样为他祷告，你也需要为他这样祷告。好，这是第二大点，父亲有最主要的责任教导孩子认识神敬畏神。第三大点要怎么执行呢？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但是你有妻子，你就从现在开始带领你的妻子先开始进行家庭崇拜、家庭灵修、家庭祭坛。注意，我们不是为了孩子才去营造家庭敬拜的环境，而是让孩子可以自然而然的出生在这样家庭崇拜的环境里面。当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夫妻就已经开始这样敬拜了，所以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很自然能够融入这样的环境。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因为小孩出生以前我还在打屁鬼混这样子，但是对各位来讲，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从现在开始你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真理来营造这样子的环境。我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家庭崇拜灵修的时间你需要让它简单简短，因为你的孩子专注力通常比较弱，这样子不容易专注太久，太久他容易觉得无聊，他觉得无聊开始在那边起起整整，你又会不爽。我之前就是这样子，就是蠢嘛，不知道小孩哦，原来专注力不够这样，所以那为什么小孩都不好好坐着呢？就开始很不爽。我后来学到，原来小孩专注力不够这样，所以不要太久，太复杂流程也不要太复杂，因为太复杂会降低你持续进行的动力。这样子不要太复杂，简单就好。目前我带领我的太太家庭崇拜就是很简单，每天晚上大概15到20分钟，大概10分钟的时间一起读经，三分钟的时间一起十分钟一起读经，三分钟一起祷告，两分钟一起唱诗敬拜神，这样子。那我的小孩不到两岁，他大概八点半就睡了，所以我大概八点的时候我会问他说，亚乐，爸爸读圣经给你听好不好？他说好，然后就坐下好不好？好，然后坐下，然后我就带他读圣经，大概十节这样子，不能太长，十节，然后大概一分半，大概两分钟，一分半的时间读圣经，然后30秒时间祷告，这样就是这样，很单纯。哦，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求你也帮助亚乐可以认识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这样子，好，这第一个原则，简单简短，不要太复杂，不要太长。第二个，持续不断。你每天都需要灵修，对吗？原来有人跟我说，每天都是灵修，不一定这样子，每天都需要灵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如果每天都需要灵修对你适用，那么也适用于你的妻子跟孩子。所以尽量每天进行家庭的灵修敬拜，宁可简单简短，也不要因为太复杂而中断，持续不间断，这是更重要的。第三个，态度上喜乐但是严肃。你需要从小就让你的孩子知道，上帝是应该要让我们去敬畏他的，而不是可有可无，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叔叔一样。所以你需要要求你的孩子专心的专注的在这段时间五分钟十分钟好好的一起来认识神，你需要用你的权柄来要求他，但不但是严肃，同时也是喜乐的，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不只是高高在上，他也乐意亲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你也需要让你孩子知道上帝是可亲的，我们可以来亲近他的。所以诗篇二章十一节说，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来侍奉耶和华。第四个，尽可能全家在一起。如果你现在没有孩子，你就找老婆一起就好了，没有问题。你可以利用早餐的时间、晚餐的时间各15分钟。好，这是原则。再来有哪一些活动？有三个，很简单。第一个就是祷告，祷告简短明确，简短明确，不要太长，不要祷告三分钟这样子，简单就好，30秒不用太长。那你的祷告当中赞美神所事，感谢他的作为，并且很重要的是一起认罪。特别是如果你跟你的太太吵架了，我吵架了怎么一起灵修敬拜阿鸟喂，跟你的太太道歉，跟你的小孩道歉， 你的道歉正是表现出一个福音的榜样，你的道歉正是一个最好的家庭灵修的榜样，这样子跟他道歉，然后邀请他继续跟你一起来认识神。求神供应我们日常生活和属灵的需要，并且为其他人代祷祷告。第二个，读圣经，有计划的读经。你可以选一卷书，随便都好，创世纪也好，马太福音也好，不要担心孩子听不懂。今天他就算只能够懂三节，只能够懂30%，也强过你，你只给他10%的内容。我总是这样说，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只能够懂30%，但是你教导他100%，但是他今天就能够学习到30%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因为怕他不懂，你就只教他10%，那么他就只懂10%。所以不要害怕他不懂，为他祷告，求主让他能够懂，你也尽量用他能够懂的方式去解释给他听。一次读个10节，对妻子可以更强，一天读个1章这样。莱尔主教 J.C. Ryle 他这样说，用圣经的话充满孩子的心思，让神的道丰富的住在他们里面，即使他们还年幼，仍然带领他们阅读整本圣经。在古老的教会，特别是在欧洲的教会，200-300年前，他们有非常美好的传统，就是我刚所讲的 family worship， 每天早晚，他们可能因为时间比较多啦，没有三 C， 没有网络什么的，时间很多，这样家人礼拜可以甚至一次就1个小时这样子，小孩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乖，但没有关系，重点是我们学习他们的精神，他们可以早晚都这样子，爸爸带领孩子读圣经，然后一天早上可能读个1章旧约，晚上读个1章新约，所以当孩子进入青年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读过圣经好几次了，这样子，因此圣经也都非常的熟悉。你羡慕这样子的生活吗？你希望你的孩子熟悉神的话，甚至比你更熟悉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从现在开始努力的带领他们。读经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帮助孩子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可以问3个问题。第一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所是。第二个，神做了什么？神有什么样的作为？第三个，有什么命令你需要遵守？或者反面来讲，有什么罪我们需要认？这三个，神是怎么样的神？神做了什么？有什么命令需要遵守？或是有什么罪需要悔改？要理问答是非常好的工具。我今天带了这本书来，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小孩2-3岁以上，我鼓励你可以用这本书，叫做《诚心学道》。诚心学道，要理问答英文叫做 catechism， 它的动词叫做 catechize。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用问答的方式来教导 ，to teach in a way of asking questions and answering questions。这个要理问答在过去15-16世纪的时候，欧洲还有英国一群牧师神学家，他们为了能够更好的造就出信者还有孩童，所以他们就一起开会研究圣经，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基本真理用问答的方式写出来。而这个东西叫做西敏小要理问答，我相信同工们或许知道，它总共只有107条。第一条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而下面都会附经文的根据，这样子。你可以带他读圣经，也可以带他读要理问答。要理问答的功用在于告诉孩子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不是只让孩子记得一堆圣经故事。记得圣经故事很重要，很好，但是他更重要的，他需要了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及他当如何为神而活。而要理问答就是非常的简洁，能够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第三个，唱诗歌。刚讲到祷告、读经，再来唱诗歌。因为我们要教导孩子学习真理，不是只让他长知识而已，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对神的认识化为他对神的敬拜。J.I. Packer 巴克写《认识神》这本书作者，他说 ：“Theology is for doxology. Theology 就是神学 ，doxology 就是敬拜三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唱三一颂的时候，那个诗歌的英文名称就是 doxology。”所以神学就是认识神，就是为了敬拜神，而不只是长知识而已。所以当你教导完他圣经要理问答之后，选一首诗歌让他用唱的，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一般模式，让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来歌颂神。歌词非常重要，我们选诗歌需要优先选择的是歌词有没有合乎圣经。歌词合乎圣经是第一优先，第二才是好听与否。我们不要为了好听就选择一些歌词怪怪的诗歌。 比方说你可以选择耶稣爱我，我知道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带我小孩唱这首诗歌，然后来睡觉咯，爹地唱歌给你听，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小小孩子主牧羊，我虽软弱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有圣经告诉我，英文中文一起唱，他就跟我说音乐音乐，好唱给他听。所以方式很简单，就是祷告、读经跟唱诗。最后一个部分我要分享的是困难和动机。对于进行家庭崇拜，总是会有非常多的困难。第一个，有些人会觉得啊，知道多少不重要啦，干嘛学习教义，活出来比较重要啦。提多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保罗吩咐提多说，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有些人总是会说啊，一些人他知道很多知识，但是也活不出来啊，所以活出来比较重要这样子。但是这句话是有逻辑上的毛病的。知道很多没有活出来，不代表知道很多有问题。我们不要因噎废食。知道很多不保证你一定能够活出来，但是你要活出来，你一定要先知道。知道很多教义不代表你能够敬畏神，但是你要敬畏神以先，你需要先认识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及神要你如何来爱他、敬畏他，以至于你才能够正确的敬畏神、爱神。所以不要因噎废食，无论你的孩子表现怎么样，不要放弃，坚持教导他神的真理。第二个，有人会说我没有教导的恩赐，儿主老师比较有恩赐，所以让他教好不好？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恩赐，比如说我没有弹琴的恩赐，我根本不会啊，你叫我来私琴，你杀了我吧。但是有些责任是不管你有没有恩赐，你都需要去努力做的，包括传福音。有些人会说我没有恩赐传福音啊，但是你还是要传，因为神的命令。包括教导孩子真理，确实你不一定很会教，但是你需要努力教，因为这是神对你的命令。所以没有恩赐不是借口，没有恩赐你也可以学习。第三个，我没有时间。对，很多人会说，哦，我们家庭时间表都排得很满啊，然后工作很忙啊，很忙啊，没有时间常常是借口。如果这是神的命令，神怎么可能没有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挪出足够的时间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受造不只是为了今生，今生是为了预备进入永生，所以你花时间教导你孩子认识神绝对值得，而且他甚至比你出去玩还要值得。我不是说出去玩不好，我再次的澄清，出去玩很好很重要也需要，但是认识神比这些来得更重要。而且我们是不是都会有娱乐时间？会吗？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你把娱乐时间减少一些，一天只要10到15分钟，不用太长。如果连这样的时间你都不愿意拿出来，那或许你要思想，你是不是像提摩太后书3章4节所说的，爱享乐过于爱神。求主帮助我们。第四个困难是，我的孩子长大了怎么办？已经长大了，没有机会回头了。你的孩子如果已经长大了，你可以跟他道歉的，你可以跟他说，孩子对不起，我没有好好按照圣经来教导你，但是现在我知道圣经怎么讲，所以我要鼓励你一起按照圣经来教导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孙子。爸爸以前没有对你做的是很遗憾，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全新的机会可以对你的孩子做，帮助你的孩子了解他当怎么样去教养他的孙子。你也可以把握机会来教导你的孙子。我们这边可能没有人有孙子啊，但是我希望不要到有一天当你有孙子的时候你非常悔恨。如果你很悔恨的话，请你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造就你未来的孙子。最后一个我要讲动机，最大动机当然是我们要荣耀神、敬拜神，但是还有其他次要的动机。第一个，如果你愿意恒常稳定的跟你的妻子一起读经、祷告、唱诗，经验上来说，你的夫妻关系会更稳固。很简单，因为夫妻要被圣灵充满，关系才会好嘛，对不对？那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充满，这样子。以弗所书5章18节跟哥罗西书3章16节是平行的，可以互相取代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丈夫越来越爱你，如同基督爱教会，你希望你的妻子顺服你，如同顺服主一样，那么很自然，你们要一起浸泡在主的话里面。当然，这不是保证不会吵架，有可能还是会吵架。我们家庭灵修的重点是敬拜神，而不是好像要利用神，好像成为不要吵架的工具这样子。你不要因为家庭灵修完之后就吵架，说哦，上帝为什么我灵修还是吵架这样？这没有保证的。你要做是悔改和好，而不是去质疑神。这第一个。 家庭灵修会帮助夫妻关系更稳固。第二个，为了你的孩子永恒的益处，你对你孩子的期待是希望他成为世人所认可的人生胜利主吗？我希望不是。我希望你对他的期待是像箴言22:6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当然不能够保证努力教导孩子就一定孩子会得救，或一定孩子会到老不偏离，这我们不能保证，结果在神的手中。但是你可以有一个认识跟信心，知道上帝拯救人，上帝通常会使用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方法。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只有上帝能够拯救人，而上帝要拯救人所使用的方式通常是透过真理、神的道的传讲和教导。对非基督徒适用，对你的孩子也同样适用。你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孩子最后会不会不偏离，但是你可以知道，如果上帝要拯救你的孩子，你就要好好的扮演上帝的器皿，用真理来传讲教导他，使他有一天或许就能够产生得救的信心。而且经验来说，几率非常的高，通常敬虔的家庭会有敬虔的孩子，不是保证，但几率很高。斯布珍被称为讲道王子，他曾经这样回忆，他说他的母亲在泪水中为他祷告说，主啊，如果我为这个孩子祷告，但是他最后没有信主，那么他这一生中我所为他祷告的一切祷告都将在审判之日成为定罪他的证据，好叫他没有任何理由推诿说我有理由我不信上帝。而斯布珍他因着常常听母亲这样的祷告，他意识到审判的可怕真实性，所以他越来越认识福音，他就信主。所以再次的说，上帝可以使用你敬虔努力的教导你的孩子，为他祷告而认识神。第三，为了你的良心，莱尔主教这样说，父亲们，我嘱咐你竭力的训练你的孩子行当行的路，但是我这样的嘱咐不只是为了你的孩子，也是为了你在未来能够得着安慰与平安。诚实的说，你努力教导孩子不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的顺服神，但是如果你疏忽了教导孩子的责任，那么当这个孩子真的走偏的时候，我保证你一定会有极大的遗憾和罪恶感，如果你真的爱上帝爱孩子。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已经尽力的教导他为他祷告了，他仍然走偏，这时候你可以有无愧的良心，你甚至可以这样说，孩子，我已经尽力的在主面前教导你，并且我努力的活出福音的榜样，我们已经为你的灵魂做了最大的征战和奋斗，但是你仍然选择偏行己路，我们只能为你祷告，希望我们的教导、祷告、榜样不会在你审判之日的时候成为定罪你的证据。悔改吧，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你可以有这样无愧的良心，也是为了你的益处。第三个，时间短暂，这是最后一个。孩子在你的身边其实不会太久的，他在你身边，你能够好好教导他的时间，了不起18年，甚至不一定。主什么时候把我们孩子接走，我们坦白说不知道。把握珍惜每一刻你能够陪在孩子身边教导他真理的时间，你希望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头留下什么最宝贵的资产给你的孩子？答案很清楚，就是神的话以及敬畏神的生命，这是最重要无可取代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谦卑的向你认罪，如果我们疏于喂养我们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孩子，真的求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主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看重你的命令，你对家庭的心意是要父亲好好的教养儿女认识神走当行的路，以及丈夫要好好的用神的话来洁净自己的妻子。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很多软弱、罪恶、借口，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爱你，更爱你的话。主啊，愿你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成为一个真理和柱石的根基，就像小教会一样，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饭桌上、沙发上都成为最好的儿童主日学，让我们的家庭最常谈论的不是赚多少钱，不是考几分，而是上帝你有多美好，上帝你的话有多宝贵，以及我们当如何爱你顺服你。 谢谢你，愿你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身为一家之主的，我们就能够常常将你的话存记于心里，并且常常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和妻子。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